时刻，啊，耶稣基督来喂养啊，这个是福音派常常没有听到，福音派就讲啊，我们纪念主，那耶稣在做什么？只是接受我们的纪念吗？当然是，但是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用他的话、他的灵来喂养我们的心，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扎根，继续的成长。还有的，是吧？还有问题，请继续。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 那这样想来的话，假设在得不到得救的区域，在考验中，在困难中， 是， 还是抓不到神的应许，还是跌倒，还是退掉下去？ 是。 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可能不是神拣选？ OK， 我们从来不能问这个问题的，不能问可能不可能神拣选，我们可以问他有没有放弃信心，这个可以问。那我再说一次啊，我们问的是这个人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的信心很软弱吗？ OK， 他很软弱很软弱，他有没有离开教不来聚会了，不来圣餐了，明明可以领圣餐不来了啊，那叫做背离神，背离福音。那我这个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不能讨论一个人是不是神不拣选的，这个不关我们事，从来就不关，除了我是不是神拣选，然后我要搞清楚 OK 啊，除了长老们要搞清楚谁可以领圣餐，但是我们不能问神有没有拣选他，或者不拣，从来没有拣选，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这个人信心很软弱。好，请继续问。那我们先要问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 所以就回到原点。 对， 那得救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 不要问得救的时候，问现在好了就是从来有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不论是小的时候当年那一天布道会还是今天，不问这个了，你现在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承认自己是罪人。 OK， 我这样说哈，这是我教授常常讲的，他说 The gospel is that which saves you， 使你得救的是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嘛。 The gospel is also that which sanctifies you， 那个使你得救的福音就是十字架的宝血呢，就是那使你成为圣洁的，是同样的东西，没有别的路，你不要来找秘方， There is no back door，不要走后门，没有的，你就来到 OK。 所以我就问咯， So how are things with you and God today， 今天你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那这个我们可以问的，这也有答案嘛，对不对？他只要他诚实面对自己，那他可以说哎呀我的信心很软弱， No problem， 那这个教会的责任就是继续劝导他，支持他，鼓励他，安慰他，以神，不有的时候有些人很不乖的，你要警告他一下，你可以一面微笑一面警告他。我看过这种的牧师 OK， Florida 有一次呢，我坐飞机去 Fort Lauderdale 去赎之，什么叫赎之？叙述的赎，之位的是 数字， 数字就是 fundraising 的意思嘛，对不对？你听懂了没有？还没听懂，数字就是你去那些支持我们以前职堂的教会去 report。 好，这个牧师呢一接我飞机啊，叙述的是 narrate 那个数，叙述的数，职位的职，数职。述职啊，追述个述职位个职。那这个牧师一把我接飞机之后，就带我去医院那里探访，跟一个老先生传福音。第二那天晚上呢，教会的祷告一大堆的很多小孩子的家庭都是出信的，三十来岁，哇 ，beautiful，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Florida, about 1982。第二天早上9点钟，两位太太来到他的 office 背圣经，当时我还不搞清楚什么叫三福啊，后来我知道了，后来参加三福了。然后呢，这两个太太背完圣经就出去探访了，那我就跟着老牧师，不是老牧师，主任牧师去探访了。他去探一个年轻的太太，就是说最近来过教会崇拜的，我就看着他面带着笑容，好像爸爸这样子来责备这对夫妇不离开神这么久 OK， 很有爱心的，但是他话的内容就是你为什么要离开主，好好好好的来到教会再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站在这个安全岛中间那个十字架，我们只能做这个，一直做到我们见天父里面。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祝你吐血快乐，好听一点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同样的道理嘛，流泪撒种就是吐血快乐啊。这么多人心是很硬的，那你要做什么？你按照圣灵带领继续传福音，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啊。人本来就是这么刚硬嘛，看看自己的心就知道，对不对？有什么稀奇的啊？所以我们忍耐的不断的忠心的去撒种，没有别的路。最后一个问题，假如有的话，下午还可以有的，是，请。那个麦克风在什么地方？ 我想请问一下啊，今天早上你讲的洗礼啊， 洗礼， 婴儿洗礼跟这个今天早上你讲的洗礼是不是一样？不是一样？ 哦，对不起，请再问一次，婴孩洗礼。 对，婴孩洗礼跟你今天早上所讲的洗礼 啊，和今天早上讲的洗礼是不是一样？ 不是一样的话，那。 是，各位要吃热烘烘的午餐还是冰冷的午餐？好，快快的做个开始啊！婴孩洗领婴孩洗礼的基督徒呢，或者教会的会友呢？他们是先得到了神在基督里恩典之约里的记号，然后后来做出他应尽的本分，就是信可哈信耶稣悔改。婴孩洗礼是什么呢？跟成年人的洗礼一样的，是神的恩典之约，就是恩典的应许的记号，恩典之约的印记，神在我们身上打一个头章 ，This one is mine， 啊，好像农夫以前上市场了，早上买了一条猪，晚上才拿走，先打一个，啊，打一个印 ，pig 啊，是我的，啊 ，This little pig is mine。好，那婴孩洗礼也是一样的，不是奉献礼，奉献礼是从下而上，啊，不是改革中的成年敬礼，成年人敬礼也是我做见证。改革中对洗礼的了解乃是说，是上帝在做事情，上帝在做见证。那我是不是做见证呢？是的，成年人受洗也是做见证，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人的见证，重要的是领受神这个记号，神在做见证，神在 ，God is there at baptism， 神同在。好，婴孩洗礼呢，他先得到了啊，这个约呢，用广东话吼吼塞一个啊，这个约是很有用的。啊，好冷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无限的神跟有限的人，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立的约。婴孩洗礼是什么？就是一个圣洁无限的神跟一个生下来就是罪人的 baby 立约。立什么约？你若信主悔改就必得救，是什么？是应许，也是吩咐。好，小孩子得到这个记号了，他是不是得救呢？不知道，至少他不应该有得救的确据，直到他悔改信主，或者有得救的确据，啊，不一定是一次什么布道会分享，不一定，但是他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只要他清清楚楚的说，是的，耶稣是我救主，我信靠他，抓住他，认罪悔改。好，所以这个婴孩洗礼的意义和成年洗礼是一样，但是他的人的回应是压后了好几年，甚至说十几年。那你说这么奇怪的，奇怪是因为你以前没有听过 ，OK？ 你只要觉得奇怪的话，因为你只听过 A 版本的见证，就是我十九年以来方会的神的光阴，然后呢突然之间信主了，啊，不要紧的啊，从这个 Type A 见证出来，弟兄姊妹，你只要生下孩子，你就要问这些问题了。你的孩子，我问你，啊，你生下一个 baby， 一岁两岁啊，六个月。他是注定下地狱的小魔鬼呢，还是耶稣怀抱里面的小天使？我不论你相信不相信婴孩洗礼，还是婴孩奉献礼，什么都不奉献也不洗， 你当然相信他是耶稣怀抱里面小天使，是不是？啊，他来教会呢，穿那些衣服都表明说，你认为他是小天使，不是小魔鬼，对不对？你假如不相信婴孩洗礼的，你就是说他是小魔鬼吗？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假如不相信神的约在他的身上，他就是罪人下地狱，直到他盼望他不要在十二岁之前离开世界哦，还要十二岁之后在众人面前立志，对不对？不过很奇怪的，浸信会跟长老会都有牧师的女儿五岁就能领圣餐的，因为好的有好的熏陶的孩子们呢，很早就有生命的啊，所以这个都撇开不要谈了。为什么你认为你的 baby 是耶稣怀抱里面的小宝宝？你凭什么？你认为神从上啊，这个 Fairfax County 的华人很 cute 哦，我们本来就不 cute， 没有人 cute 的，没有人在身边很可爱，我们都是死在罪过程中，包括我们的可爱的 baby， 对不对？好，所以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孩子是耶稣怀抱里面的小宝宝呢？只有一个，神恩典的应许。好，神恩典的应许，他是给了我们的，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甚至乎啊，妈妈是基督徒，爸爸不是，或者爸爸基督徒，妈妈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五节说，你的孩子已经圣洁了。什么叫圣洁 ？Very cute 吗？当然不是。那他就已经得救吗？也不是。所以他们是 more than cute and less than saved， 比得救少一点，比可爱多一点。这什么东西呢？圣经里面有的，就是他们在约里面，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嘛，啊，是比可爱多一点，但是比得救少一点。就是说他已经在约里面了啊，所以刚才我问你，你觉得刚才讲的很奇怪吗？就是可能因为我们还没有听过或者是grasp 掌握到这个约的意义。那我们承认这个约里面有形的教会的约里面有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会有啊，一定有的，耶稣说明明说有的，但这个领受了婴孩洗礼的人就有了这个记号啊，这个水的记号。好了，要乖乖的早早的信耶稣做这个得救的见证，假如不乖的呢，就双倍要打屁股。什么意思呢？他第一，他没有信耶稣，本身就是不顺服；第二，他真的是浪费了上帝的光阴了，这恩典之约里面的所有的福气，主日学、家庭崇拜啊，叔叔阿姨的祷告，对不对啊？所以是的，领了这个记号的 baby 是有 extra 的责任的。所以神很公道，我这种呢没有领过婴孩洗礼，因为我不是在那种的教会长大，但是我在神学院长大，24/7，神学生在练钢琴，在祷告，在准备讲道，我都看到了，比在教会做牧师而且更多属灵的气氛，每天七天都有的，所以我就有更大的责任。我是在这个温床里面长大的人工养大的玫瑰花，你可能是野玫瑰啊，野玫瑰有野玫瑰的好处，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的恩慈，要知道他的恩慈是要带领你悔改吗？我有的时候也很妒忌野玫瑰的啊，强一点啊，硬啊，硬一点，广东啊，可以怎么说？硬一点啊，硬呢、啊？是没有错，香一点。只要是水果，它甜一点。就是说，你们是经历过患难危机，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我们这种是很少哭的校友啊，这因为音乐很多，哭比较少啊，跳的很少啊。但是在神面前，神有他的美意，终于把我们放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所以在基督教家庭跟教会长大的，领了这个记号的是有加倍的责任啊，也有加倍的警告，假如不信的话，真的很公道。好，我们祷告。谢谢天父，我们生命的道路都是你有你自己的恩手带领着，求主叫我们当我们回顾我们的道路的时候都充满着感恩，然后求主你给我们看见你在怎么情况之中呼召我们，要我们在怎么样的岗位上为你做见证， 做你的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感谢主，奉耶稣恩典他的名字圣洁的蛮有恩典的耶稣基督救主的名而求，阿门。